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24. This lesson is entitled, We Should Cherish Our Planet.我说这一课名字叫做我们应珍惜地球，我说 This lesson is entitled ENTITLED ENTITLED is entitled We should cherish our planet， 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地球。 Now this word cherish is a very good word， We use it as a verb，我们把它用来当作一种动词，比如说 I cherish your friendship， 我珍惜你的友谊。 I cherish everything you have given me， 你给我的东西我都一一很珍惜。 Cherish， 你不用 cherish 这个字，还可以用 value， V-A-L-U-E， I value everything you have given meValues, V-A-L-U-E， 本来那个是当名词代表价值，当动词就代表珍惜。 I value your love， 但念这个字的时候很多人会念成 value， value， 不是 value， 在美式发音的时候念成 value， value， 舌尖抵上去再加个 U， value， 这样念。好，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地球，你也可以说 We should value our planet。 我们先来看课文内容。 We call our planet Earth， But that is only because we humans live on land。 In fact, water covers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The area where the sea meets the land is called the seashore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ea for mankind, and is probably its most interesting part too.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live on or near the seashore. They are important as a food resource for many animals, as well as humans. Scientists believe life on Earth may have started there.We should protect the seas and the seashores, the source of all life on our planet. So this lesson tells u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herish our planet. We human beings live on land, so that's why we call our planet Earth.Actually,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In fact,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actually has to do with water. So, only 30% of the world is land, and this is where we human beings live. That's why we have to cherish everything, either on land or in the sea, or else we'll have nothing to live on. 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赖以为生了 live on. 你看这种所谓 paraphrasing, 随时可以这样做练习。当然我们现在先看文章的内容。We call our planet Earth. 我们将我们的行星 称为呢地球。But, 但是 this is only because, 那只是因为 was that is only because, that was this, okay. 那只是因为 because we humans, 就等于 human beings, B-E-I-N-G 加 S, human 跟 beings, 分开是两个字。Humans 加 S 是一个字，都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人类 live on land 是住在陆地上面，用 on land， 住在海里面叫 live in the sea 或是 in the ocean。 In fact， 事实上 water covers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他说呢，事实上我们水啊涵盖了70%以上的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就是地表 of the world， 就是世界的地表，有70%以上的是水所涵盖的。 covers 就是涵盖的意思，你也可以颠倒过来。 In fact，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is covered with water， 70%以上的这个世界地表is covered with water， 是被水来覆盖的。你可以用 is covered 加 with water 这样用法。The area， 这个范围或这个区域 where the sea meets the land， 这个 where 就是关系副词啊，那么就是那么指的前面 the area， 那么是怎么样呢？这个 on which， 在这个上面 the sea 就海洋 meets the land， 跟这个呢土地相接近的那个地方，是接连的地方，在上面接连的地方，所以这边要用 on which is called the seashore。 这个 where 也可以代表 in which， 你要看你怎么使用。这个海洋跟陆地是在彼此接触的那个表面，所以用 on which， 而不是 in which， 在那个里面。所以海跟陆地接触的地方 is called the seashore， 就称为海岸。The seashore 就是海岸或海岸线。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ea for mankind。 那么这对人类来讲 for mankind， 看到没有，他没有加 S， 也就等于 for humans，人类，人类的时候用 mankind 或者是 man M-A-N， 用这种单数，前面不加冠词。但你用 humans 要加 S， 或 human beings B-E-I-N-G 要加 S， 那两个要用复数。对人类来讲，那么这可是最为宝贵的区域啊，这样子。 And it's probably 也很可能是It's most interesting part too， 也是最呢饶富趣味的一部分啊。为什么呢？他就讲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live on or near the seashore， 原来许多植物跟动物呢，他们就居住在栖息在 on， 就 live on the seashore， 刚刚讲的 seashore 要用 on 嘛，那么就在海岸上面或是靠近海岸的地方啊，这样子。 They are important as a food resource。 They 就是指的前面的 plants and animals， 这些动植物是非常重要。以什么身份作为重要呢？ As a food resource， 当作一种食物的来源。那个不要念成 resource 啊，记住要念成 resource 啊，十个外国人里头，美国人是，加拿大人是，有九个以上一定是念成的 resource。 你念成 resource 是刚移民过来的或者是外国人，所以一定要念成 resource， 重音在第一音节。他们是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for many animals，对许多动物，以及 as well as 就得 and， 以及人类来讲。好，所以那个 as well as 在里面就等于 and， 一样的意思。 scientists， 这个是念的时候念 scientists， 那个 t 就念成 scientists。 科学家 believe， 你念快的时候念成 believe， 念慢的时候念成 believe， 但通常我的是念成 believe， 因为老外这么念比较快。 before， between， believe。科学家们相信，或者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 that 省掉了。 live on earth， 地球上的生物， live 这边不当生命，指的就是生物啊。那么就是 may have started there， 那么也可以翻成生命了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是地球上的生命或者是生物啊，都可以这样翻译，这样子。好，那么也许就是出自该处， may have started there， 就是从那边开始的啊，就是海洋跟陆地的接轨的地方。我们原来是鱼类变过来的，有此一说。然后这个鱼啊上来之后，上岸的时候变成原来是两栖的，就变成陆栖了，然后慢慢形状改变了，就到了非洲一个草原区了。草原区，然后慢慢就是形成了猿类，然后变成了这个人猿，然后又变成了原始人等等，这样下来慢慢的分布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祖宗都在非洲，所以我们看到非洲的这些黑色的人种，我们要感到尊重，因为他们是我们祖先的后代。好，我们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样说了，他说 live on earth， 就生物 may have started there， 很可能是从那边开始的，当然你也可以讲生命了，这样。好，接着我们往下说了， we should protect the seas and the seashores， 我们必须要保护各个海域，这 sea 加了 s 代表各个海域，各个海岸 and seashores， 他们是什么东西呢？后头放的同位语，就等于 which are 省得掉， which are the source， which 代替前面的 seas and the seashor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all life， 是所有生物或生命，就当集合名词，所以 life 它就不加 lives， 它用 live 啊，这是不可数的名词，生物的总称，各种生物的来源的总称。On our planet， 在我们的行星上，也就是我们的地球，那届时要用 on， 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地表上面，不能用 in。 好，清楚了吗？清楚了，今天文章比较呢就是正式一点，所以讲起话来也比较正式的多。其实我们在地球上，那么我们常常做一些呢伤害的事情，像造成所谓的 smogSMOG， 也就是雾霾。It's smoggy today， 今天雾霾好大呀。好像这样的东西都不对，所以我们要爱护地球。那人家说到处拉屎，对不对呀？那个要看在什么地方，在没有人的地方，那真是对大自然产生美丽的，这是养分，是很重要的养分。那当街的话，你做这个动作，那就是不卫生啦。好，这样子啊，特别记住，不要乱丢呢所谓的 plastic bags， 塑料袋 ，plastic， plastic bags， paper bags 还好，它可以分解 ，they can be decomposed， decomposed， 会被分解掉。但其他不能分解的东西，那就是余毒了。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把这篇文章念一下。We should cherish our planet， 速度越慢越好，念的时候同时想它中文的意思，这样子你才有效率的念，然后速度一遍一遍重复，速度慢慢加快，这个中文就慢慢的就淡化，中英文的理解，相互理解，那就越来越快。We call our planet Earth， But that is only because we humans live on land. In fact, water covers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The area where the sea meets the land is called the seashore.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ea for mankind, and is probably its most interesting part too.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live on or near the seashore. They are important as a food resource for many animals, as well as humans. Scientists believe life on Earth may have started there. We should protect the seas and the seashores, the source of all life on our planet. 现在就开始不断的念它，念了到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把这篇文章丢掉，用自己的英文开始讲。 This morning, I happened to have a chance to read an article about our planet. This lesson teaches us that we should cherish our planet.Because the planet offers food resources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survive. We call our planet Earth simply because we live on land. However,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ater covers more than 70% of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The area on which the sea meets the land is called the seashore. This area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gives us the food resource which we need in order to survive. We should not spoil our Earth or planet. If we do so,We'll have no food to live on. And other plants or animals will also die. This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It's something we should consider. We should avoid spoiling our earth. This way, we are doing good things for our generations to come.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你看这样讲法也是很棒的，大家试试看。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咱们的语法重点。今天介绍的连词 as well as 的用法。As well as 是表示和或者是以及，意思相当于并列连词 and， 但用法不尽相同。请看下面这个例子。相同的地方，均可用连接对等的名词、含代词、形容词或介词短语。像名词的 ，He is a singer and a drummer， 他是一位歌手，也同时是一个鼓手。名词并列对等，这时候就可以用 as well as 取代 and。He is a singer as well as a drummer。形容词也是一样 ，Mary is clever and beautiful。玛丽聪明又美丽，那这两个形容词对等，所以用 as well as 也可以取代 and。 Mary is clever as well as beautiful。 介词短语 Peter works in 南宁 and in 桂林，第二个 and 通常可以把它省略掉。但是呢，你如果用 as well as 的时候，后头的介词就不容易省。 Peter works in 南宁As well as in 桂林，这样子啊，彼得既在南宁上班，也在桂林上班，啊，这是大家要特别记住的。然后呢，我们接着再看意义的部分，不同的部分。同一句中，第一个动词采取一般时态，如过去时或现在时的 ，as well as 后的动词需改成现在分词。好，你看 A。Peter hurt his arm in the accident and broke his leg. 你用 and 就可以 and broke. 但是如果你用 as well as broke, 这就不行了。That Peter hurt his arm in the accident. 在这次意外中彼得呢伤了他的这个手臂。As well as breaking his leg, 同时有一只腿呢也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 as well as 后头要加 ing, 这个写法是比较少见就是了。但是我把正确的说给你。真正比较实际要实用的还是用 and。Peter hurt his arm and broke his leg, 用并列连词连接两个过去式动词。B.不过在第一个动词若指助动词 have to 的时候在原形动词时那么此时可用 as well as 连接第二个动词也是用原形 We have to clean up the table 我们必须要、you 不是 we 你必须要清理桌子 as well as do the dishes do 就等于 wash and wash the dishes 但用 do或是 wash 两个都对 W-A-S-H 好这这边也是用 and 也可以并列连词 and 的确是好用用 as well as 要小心 C as well as 可连接主语但之后的动词要按第一个主语做人称或时态的变化而用 and 的话呢全部用复数因为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复数两个主语就变成有两个主语是复数动词 He and I are interested in music 最后就要用 are 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把这个句子改成用 as well as 连接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He as well as I 跟第一个主语走 is 而不是 are 了 is interested in music第二本课第二段第二句就使用了 as well as 连接两个名词 many animals 及 humans 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a food resource 他们非常重要当作食物的来源好这就是食物的资源来源很重要 for many animals as well as humans 对许多动物跟人类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 as well as 也可以用 and 来取代所以我们把这个 as well as 介绍的相当的清楚大家细看它了解它但简单的用语还是先用 and 先把 and 掌控好再了解一下以后看的文章有 as well as 的注意到我们所讲过的然后加以印证自己也跟着模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Como buscar un final si esto acaba de empezarSea un paso gigante. No puede tener rival alguien que tiene el total control de todo mi alcance. Cuando busco en mi universo, en cada espacio habitas tú, dando vida con tus besos y alumbrando con tu luz. Esto que siento es real, no quiero filosofar.Historietas de antes Súbase a su pedestal Deme un beso bautismal Y hágame suyo al instante Cuando busco en mi universo En cada espacio habitas tú Dando vida con tus besos Y alumbrando con tu luz Equilibrio, admiración Amor, afecto y pasiónEs lo que mi alma comparte. Con tu colaboración será la combinación de este perfecto balance. Yo he hecho todo lo posible para poder convencerte, pero tú sigues tú.